人民廣場同大家見面啦。今天咧，我哋講呢個 cult film 啊。咁但系咧，未講之前咧，就有一個都相當之 重要嘅嘢啊。 喺香港亞洲電影節，咁就10月13日啊，到十月尾嘅。咁其中一個咧，就睇到呢一個 有個 台灣月 對 台灣 月，因為等呢個電影節無關嘅啊，等無關 係咪啊？ 等呢、這個。呢、這個廣告嚟嘅， 廣告嚟嘅， 同呢、這個 唔緊要啦嚇，呢、這個廣告有 亞洲電影節無關， 佢都有台灣電影， 有台灣電影啊。 咁咧入邊咧有個即係展覽咧，其實我哋以前提過，就係咧係咪五道菜嗰、那個？ 五道菜嗰單嘢， 五道菜啊嘛， 嗰、那個就係倫敦設計展講出嚟嘅。 嗯，咁嗰個英文名就叫 Etopia， 就係 E A T O P I A， 收容係嘛，食物設計展。咁咧就喺光畫文化中心就係10月28日至30日，係嘛？咁阿蘇娜，你再次簡單嚟講講點解呢個設計展咧，即、就、係、是、我哋咁值得要去咧？ 要睇啊！呢、這個咧就咁樣，呢樣嘢咧就係、是、由我都唔知呢件事，就係、是、由阿台長咧擺咗張英國雜報紙啊嗰段報導，我睇咗之後咧先明白咩事回事。佢原來英國嗰個設計展台灣因為而家被人打壓啦，打壓到好犀利啦。佢逢係咩國際展覽，佢就參加喎，佢就參加喎。 霸位嘛， 霸位 插旗。 咁人哋搞設計展咧，佢參加咗好多年噶啦。今年就自己整個館出嚟啦，出突破，就揾個人咧，就設計咗五道菜出嚟。嗰五道菜咧。就介紹台灣歷史，因為有啲人咧根本就全世界人都唔知道台灣歷史係乜嘢嚟嘅，佢就整五碟餸咧，就話俾大家知。第一碟餸就係講明朝時候嗰啲福建人去台灣 食乜嘢？ 食嘅嘢，咁樣就煮碟餸出嚟咧，就係講啲福建人咧同啲台灣本地人咧。撈埋溝咗碟餸出嚟，咁第一碟餸就係明朝時代代表明朝嗰啲人咧，由大陸福建去台灣，然後食嘅嘢。第二味餸，日本時代馬關條約之後咧，清朝馬關條約之後咧，將台灣割讓咗俾日本，咁日本人咧就係、是、要殖民地咧，要殖民咧。大量台灣人、日本人咧就住喺日本、喺台灣度嘅。咁樣當時候食啲乜嘢？整碟日本人溝台灣嘅餸出嚟。第三碟餸，蔣介石時代。咁蔣介石咧就帶住啲即百萬軍人嚟咧台灣。嗰班四川佬啊，食啲咩餸啦？就是將在台灣懷念翻舊時大陸時候的做碟餸出嚟，咁嗰碟餸咧就代表嗰啲國民黨時候、蔣介石時候嗰啲台灣興嘅食嘅餸。咁而家啲餸啲叫眷村菜，好有名嘅，而家都好好有難嘅，真係嗰啲人懷念大陸。其中一道最有名嘅最多人食嘅牛肉面，台灣牛肉面最有名，因為 呢度嗰個老細都做過， 牛肉面，但係嗰啲台灣佬咧，唔係嗰啲軍人咧，懷念舊時鄉下，咁我食牛肉面咧就安慰翻佢自己。 算啦算啦，唔好再講落去。 第四道餸咧就係、是、今日。百花齊放的時代，咁樣百花齊放就整碟餸出嚟啦。第五道餸咧就未來，未來都可以做道餸出嚟噶。未來世界就將前面嗰四碟餸 炒埋碟， 炒埋碟，炒未來。咁你嘅未來咧就係將你過去歷史咧搞埋一碟。咁你要睇人哋展覽咧，睇設計咧，人哋將設計五碟餸出嚟咧，你就台灣認識台灣歷史。咁樣呢樣嘢都成功嘅，因為點解咧？如果唔成功，報紙都唔會登啦。 啊、 英國報紙都唔會介紹你個你嘅設計啦。嗱、你真真正正把設計出嚟啦，冇人報導你嘅。你畫得幾靚啦，畫咗海報冇咧。咁你做咗 idea 咧係特別嘅，叫 Etopia。 Etopia 將個 E 字同埋 Utopia， Utopia 烏托邦購買 烏托邦。 咁我哋用廣東話翻譯就食的烏托邦算數啦，係嘛？ 食托邦， 食托邦係嘛 ？OK， 咁嗱呢個咧就大家即係嚇盡睇下有冇時間咧，就係真係走去睇睇啦。 佢台灣有幾多節目嘅？不過啲其他節目我哋唔睇啦，因為提我哋介紹嗰個特別嘅嘢啊。係 啦，係啦，嚇。 咁睇翻下呢個今次亞洲電影節咧，就有個特別嘅。 都有啲嘢我值得講嘅，其中一個咧，即係同呢個無關，但係我即係個人嘅喜好啦。咁有套戲叫《岡仁波齊》，就講西藏嘅岡仁波齊峰啊，就講啲藏人咧，即係點樣去朝聖。咁就喺香港，我諗如果即係對呢方面有興趣的人都好想會睇嘅。咁個導演就係張揚啦嚇。咁就事實上咧，我哋喺呢個節目，我哋都屢次強調嘅，就近年大陸嘅紀錄片咧，事實上係佢喺電影入面最精彩的部分嚟嘅，因為嗰個社會或者嗰個文化上個變化好大。 佢而家咁樣，因為而家咧嗰啲紀錄片作者咧，佢將啲片偷運出嚟嘅機會大好多。 大好多， 因為以前咧驚嚟驚去，而家唯一偷個片好容易啫嘛。大佬而家拍戲仲走機拍噶嘛，大佬。係 啊。 咁你偷出嚟香港話啦，咁以前菲林嚟噶嘛。 而家即係喺海關已經又截咗你啦。 截咗你啦。 而家係催你唔漲嘅。咁只不過問題就話跑出嚟之後咧，如果話真係認真衝擊大嘅話，事實上嗰個工作人員都會受到一啲打壓嘅。不過唔緊要啦，嗱呢次咧呢、這個香港亞洲電影節咧，一個其中一個部分咧就係藏語電影之路啊。咁就係講西藏嘅。咁入面涉及到即係西藏嘅呢啲電影咧，我相信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即係唔應該錯過。咁但係一個比呢個更加即係對我個人嚟講更加重要嘅就係 日本 AV， 日本呢、這個唔係 AV。這個叫 Roman Porno， 是一種很特別的日本的色情電影的類型來的， 這個日活時代的 東 西，是啊，就是 AV 之前的東西， 是 啊，這件事呢就是我早兩天見到浸會大學那個負責做這個題目的那個老師蔡金泉，我問他，喂你教一些有什麼教啊，講 AV 的時候他解給我聽他教什麼這樣，他的課目課堂的題目叫做 Alternative Cinema，即是另類電影，其中包括日本的 AV，咁樣我問他來嗰邊，他解咗俾我聽，點解講咗？佢原來咧，佢集中講一樣嘢咧，就係有啲嘢大家忽視咗嘅嘢，就係嗰個行業裏邊咧，其中個日活時代嗰啲日活電影、日活時代啲嗰啲導演咧，就好多咧就拍 AV 出身， 唔係嗰個考牌啊嘛， 考牌啊， 佢嗱呢個佢入邊都有講一套電影講明嘅，即係佢到2016年都拍翻嘅，個原因唔係呢啲片而家好多人睇，而係話咧呢種係一種當年咧佢等於我哋拍武俠片咁樣。就是你那個導演啊，你想入去正式成一個即係主流導演咧，你一定有一個規格，幾多錢俾你拍，要拍啲乜嘢題材。咁你呢個框架入邊咧，就做到你自己嗰個個人嘅 風格 出嚟。咁佢呢個就當你考牌，即係等於等我處真嗱，我叫你找條乾炒鵝出嚟，人都找乾炒鵝，但係你條乾炒鵝點樣可以贏人咧？咁其實就睇你個功力咯。咁呢個咧，對於日本嚟講咧，就大家已經唔需要用一個色情嘅角度睇呢樣嘅。依家入去睇唔係睇啲女人剝衫。而睇成個電影工業個演化，係嘛？咁啊，蔡金泉教授有咩同你講咧？仲有 就即係大家要睇嗰啲戲咧，佢另外有啲政治片係拍嘅， 係啊， 佢拍政治片， 係啊， 佢 若松孝兒都係咯， 佢講赤軍嗰啲戲 啊， 佢 好出名嘅， 出名，佢係佢利用嗰個拍AV 片的機會咧，就講政治， 係講政治 啊！ 咁呢個事實上我都遲啲想做一個特輯去講嘅，因為入邊咧涉及到即係嗰個日本電影、日本色情情色電影同埋赤軍個關係咧，就相當之有趣嘅嚇。咁但係入邊嘅涉及嘅嘢咧，就即係嗰個鋪排咧，我就要準備少少。咁但係可以承諾俾大家個嗰個故事本身已經係一個相當之即係可以寫一本書啦。 係大把人寫過啦， 日文啊嘛， 日文英文咧，大把人英文有，英文有嗰啲叫拼先嚟嘛， 拼先嚟嘛， 拼先嚟嘛。咁就香港咧就終於 好大， 有啊， 有完整咁樣，完整咁樣 present 出嚟， 係啊， 喺學校又教。 而且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佢哋嗰個呢一、這個系列嘅電影咧，嗰個數量好多， 好多好多， 即係佢差唔多有少少近似我哋當年講嗰個粵語片嘅七日先咁樣。 嗱，佢咁樣嘅關公司日活公司啦。原來未執笠嘅喎， 係啊，不過吊緊命，吊緊命， 吊緊命，即係幾廿年嘅會有啲執啦，即係粵片時代電影公司香港冇曬啦， 冇曬㗎 日本仲喺度，仲喺度吊緊命，即係證明佢即係生命力好強啊， 唔係，但係嗰個情況已經唔同啦，因為如果話而家大家要睇色情嘅一啲電影咧，基本上而家都唔係戲院 嘅，唔使睇㗎啦，唔使唔太容易嘅，因為你 video 嘅嘢喺網上太霸啦，真係多落邊度嚟， 變咗如果佢話而家去喺戲院放咧，其實嗰個意思就係幾文化上， 文化係文化嚟啦，直情係一種學術研究嚟嘅，直情學術研究啦，所以變成要認真嘅啦。 同埋咧，佢入邊咧，即係雖然個數量咁多啦，但係仍然有即係少量咧，係成為日本電影嘅經典嘅 經典。 咁呢條隨手都即係 佢選得出嚟嘅啦， 選出嚟啦， 都係好嘢嘅嚟嘅啦。 譬如係呢個《十語的戀人》啦，咁呢啲就即係經典嘅電影作品嚟嘅嚇。咁但係 anyway 咧，就呢個類型咧，就我相信咧要即係你自己對呢個文化嗰個接觸。個時間要比較長，譬如我哋呢個年紀就會有少少感覺。係、 啊啊、 但如果你話太後生嘅，我相信你就要做少少 research 先。呢啲咧第一浸啦，就睇第一浸啦，就係、是、睇 A B 嗰部分。唔係 A B 後面好多嘢嘅，即係歷史。 因為你最入邊咧，佢哋拍嗰陣時嗰、那個即係、就是、導演個野心同埋編劇嘅野心咧，其實係想透過呢啲咁嘅類型嘅電影去講一啲佢哋自己嘅信息。 嗯 啊即係嗰個電影嘅類型本身其實就唔用呢啲樣嘢嘅，但係佢哋就同個電影公司之間咧嗰個角力咧，就佢哋可以做到呢樣嘢。 因為當咗啲後生仔出道咧， 唔係其實唔係啊，佢哋激進分子嚟嘅。因為成個背景係點樣咧？呢、這個正都要講俾大家聽咧，就係、是、當其時日本開始喺60年代出現學運啊嘛。 學 運咁有人話俾我聽嘅，即係呢個都係啱啱前舊年，即係唔知舊年今年過咗身啊。楊美央啦，可能你都識噶啦。就佢提到當其時咧，事實上呢班咧就係參與完學運之後咧，冇得去大公司撈啊，因為佢底花咗。 底花咗。 咁好多就一係走去做漫畫咧，走去做電影啦咁樣。咁做電影嘅時候，佢哋都即係呢一個咁嘅背景咧，即係都影響咗佢哋拍片嗰個態度啊嘛。咁又從孝義就係其中一個咩？因為佢其實都好簡單，就係讀書唔成嘅。啊，咁啊，即係唔知有啲唔知。黐埋黑社會添，咁跟住就係拍片咯。咁拍片之後咧，佢又唔係即係甘心於做一個即係呢啲類型電影嘅呢啲咁嘅所謂 hacker， 即係出行貨嘅人。佢係將自己對個社會嘅感覺，透過呢啲類型嘅電影咁大嘅限制去表達出嚟， 把你將你信息出嚟。 係啊，咁我睇嗰一部咧就好悶嘅，大家都唔使睇噶啦。就係、是、講呢個日本赤軍參與個巴勒斯坦戰爭嘅嘅紀錄片。啊，我睇完之後我就大家都唔使睇點睇嘅，因為真係好 hardcore 好嘅。好重口味啊！冇完全冇色情嘅，但系佢就唔知點解後尾拍翻就拍呢啲電影啊！好啦，冇錯啦，今日講溝片啦，有咩好介紹？ 嗱，溝片咧 ，COLT 個字咧，以前我即係我諗下好耐，好難向觀眾解釋噶啦。我今日終於見到一個字咧，見到一個阿麥浚龍啦，麥浚龍啦，我就整起啦，用麥浚龍嚟介紹呢個溝片。 富二代。 麥浚龍揾個佢揾個 阿 Juno 係嘛？ 蒼井空嚟做演員，就係啲佢揾啲小眾趣味。 咁仲加埋黃精浦啦。 黃精浦又係一個嗰類嘅導演啦。麥浚龍拍嗰幾部戲都好受歡迎嘅，即係佢有小圈子嘅總等嘅。即係佢唱啲歌咧，有人睇，有人支持佢嘅。 有。 咁呢啲小圈子嘅嘢，小圈子嗰特殊趣味咧。咁狂熱分子支持佢咧，嗰啲就叫溝啦。呢個溝用呢個解釋就最清楚。就我最近咧就好多溝嘅例子，我逐一講啊。另一個例子咧就係俊廉嘅演出嚇，俊廉嘅演出。佢最近做兩個演出啦，我都睇咗一個咧就是《香港念佛》。佢咧就係、是。 整晚就六個字，一講六個字，安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哇！我真係世界上少有一個成最後成兩個鐘頭就南無阿彌陀佛，講足兩個鐘頭。 咁你聽我哋講得啦 ，OK？ 佢原來咩嚟咧？就原來念佛呢樣嘢咧，佢個字唔重要，係個音啊重要。佢唱出嚟，咁樣咧。原來我都和尚自己都不識嘅，而家做得最好的班人咧，就是東蓮國院，就是跑馬地嗰、那個嗰間寺廟嗰度東蓮國院，嗰啲大法師咧，就是用翻原始的方法嚟念嗰、那個嗰、那個音調出嚟。佢哋原來咧就以前咧就念南無阿彌陀佛咧，出咗只碟嘅。咁啊只碟咧，而家都我谂都花晒噶啦。咁咧又抄翻只碟出嚟，研究翻啲嗰个音调点样念嗰度南无阿弥陀佛。喂，通常念几个钟头都系念嗰几个字噶，但系点佢有咩变化？点样咧？佢又唔系唱歌喎，佢系根本就系个音，将个字念长念短，单音拉音。高啲低啲咁樣用念，佢有五種方法。咁大家上網咧就教，有人教你噶啦。有大人叫念法，細佬哥啊念法啊，叫做五會念佛。五會念佛。咁啊，原來咧而家佢哋法師都知道啦，好多人識念佛，於是咧佢又想提倡念佛嗰樣嘢，念佛。咁樣大家心平氣和啲，咁念得多啲咧就。人都長命啲， 啱嘅，啱嘅。呢啲你而家喺嗰個一個咁緊張嘅生活入邊咧，尤其是譬如話我哋見到咁多人而家即係抑鬱啊、輕生咁樣，你都要多啲注意自己嗰個 心。咁樣最近啊，即顯空法師佢喺香港大學做咗實驗噶啦，已經即係揾一班人去念佛，念南無阿彌陀佛，咁啊將啲人嘅將當啲念嘅人同我。插製電腦，咪插製線喺度測量佢哋嘅腦電波反應咁咯。咁一班人有念過佛嘅人咧，個心情咧平靜好多，同埋咧人咧會快樂啲，安靜啲，舒服啲。所以大家不妨無事去念下佛。你估唔到咧，嗰晚去睇嗰個 show 咧，哇！全場爆棚，大劇院爆。三樓都坐滿人，喂！我真係去親文化中心睇嗰啲戲表演啊演出咧，好少咁埋座啊。另一樣估唔到嘅話咧，當日在座嘅觀眾裏邊咧，好多後生仔，好多後生仔，即係估唔到咧，而家去念佛去學聽佛咧。是時髦 開始是的 潮流， 但是這個在歐美已經是成為了一種什麼呢？你事實上看到很多、就是、主流報章都開始介紹給你看那個、冥想或者打坐那個好處、但這個我們不詳細說， 這個不關事、這個就是那次你今天香港念佛只是念佛而已， 不是那個有關的，因為你譬如說你冥想的時候或者打坐，其實那些有很多、 這個是另一堂另外一堂，嗰堂啊，另一堂，即系嗰而家呢堂又冇讲呢样嘢嘅。啊，念佛啊，念佛还念佛，打坐还打坐啊，唔好捞埋佢。当然你打坐亦会念佛都得嘅。咁另一个 show 咧就叫做华严经。华严经咧原来进念咧就我呢亦都睇咗几次嘅啦，就系佢做咗好多年嘅啦。每年当然做嘅不同啦。咁我今年第七次做華嚴經啦，第六七次做啦。咁樣佢而家仲強調一樣嘢咧，就係、是、畫面 visual 嚟好犀利，即係佢個舞台上面個 visual 好多嘢俾你睇，啲佛教迷術啊，同埋呢個安置嘅嘢啊，佈景啊，擺嘅嘢啊，燈光啊，唱歌啊。唱歌嗰個就係阿林義文，咁你音樂啊咁啊，即係而家你講華嚴經咧，佢就將最出要嘅嘢咧，用音樂表達，用唱歌表達，用畫面表達，用呢個聲音表達， 用燈光表達，咁樣咧，亦都估唔到咧，就係、是、又係全場爆棚，即係咁呢啲俗語少攞嚟好當係你可以用一個講法就係咁另類嘅表演咧，都有人去睇，咁呢都算係溝噶啦，真係。咁狂熱， 唔係可能嗰、那個即係我諗佛教嗰個影響就慢慢可以即係滲透出嚟啦，係咪啊？好啦，嗱咁誒，呢個溝咧，其實嗰個黑覆蓋範圍都相當之廣， 好多啊！我仲再講另一個例子啊，就係、是、啊台灣導演蔡明亮，蔡明亮最近紅到不得了，報紙、雜誌同埋網上咧用宣傳，因為佢嚟香港做一個演出啊，同香港嘅音樂家梁基爵做一個表演叫做一零。預期啊，你買唔到飛嘅啦，已經七七八八嘅啦。咁呢啲又係咁人，即係咁多人小眾人去支持呢種嘢咧，又叫溝啊。咁另一個導演，我哋成日講咧，就係阿金基德啦，韓國導演啦，金基德。咁就你喺網上打，如果你打百度網，仲得人驚添，嚇死你！大陸嘅中意金基德嘅人相當之多啊！咁我亦都擺咗一個早排擺咗個一條 link 俾大家睇咧，就係、是、一個大陸嘅歌唱比賽。嗰、那個條 link 咧就表現到溝嗰樣嘢，係 咪？ 就係、是、啊范曉萱。嗱、你都喺呢個市面上啦，喺呢個主流社會音樂裏啦。范耀圈的地位他好像是主流的，但是没人听他的东西，没人理他。你估不到他现在在大陆红到交红的程度，得人惊的程度惊人。你听这只歌你就知道他了。有个男生，有个男仔就作只歌叫因为你是范耀圈，当面他唱。你见到个情况，这种场面你真的吓了一跳。点会咁多后生仔中意一个人咧，迷得咁交关嘅？当面佢唱一只歌，叫做《因为你接范晓萱》，只歌唱得好好噶，做得好好噶。然后 ending 咧，范晓萱学生咧全部出嚟一齐唱。你见个画面真系，虽然可能系有安排过，但大部分咧都系自然嘅，系令你好感动，即系证明沟嘅文化咧。唔系你想象中咁狭窄嘅， 我沟就系可以 好阔嘅， 即系 viral 啊嘛！而家讲嘅嗰个即系 大家以为啊，周星驰电影王晶电影好大众化， 其实唔系 嘅。你睇下人沟嘅文化，正惊人程度吓咗一跳。你以为金基德冇人睇啦？你以为 好多人睇？ 范晓萱冇人睇啦？你以为周杰伦冇人睇啦？你以为嗰啲咩？喂，周杰伦咧 ，TVB 从来冇出咗周杰伦噶喎，香港电视台好少出播周杰伦啲歌噶，但系你唔使理你啊，你唔使你播啊，周打六嗰啲歌点解人播啫？点解你播啫？ 周打六 啲歌点解你播啫？一出场啊，一出租啊，全即爆啊！ 系啊， 嗱呢啲就系沟嘅文化，即系呢个世界咧，你唔好闹王晶，唔好闹周星驰，唔使闹佢哋嘅。 冇谂过闹周星 驰，你唔使怼嗰啲主流，你即系支持下啲沟文化。大把人 起上嚟都解释唔到嘅，譬如你头先讲，你咁我最近有一只例子啦，就系、是、pan pineapple apple pan 啊嘛，就爆到而家七彩，爆到七彩啊！ 你 简称就 PPAP 啊。 咁另一個人咧，另外一隻歌咧就是 rap rap 嘅，我另外就拎一條 link 擺落去，就是 AR 呢條友真係犀利啊！佢唱華即係唱中文唱 rap 啦，冇一個中國人唱得好過佢，我夠膽講。佢變化到嗰只 rap， 佢就參加歌唱比賽啊！佢好似自己演唱會咁樣啊！大家睇嗰條 link 啦，真係我就。我今次睇咧，我摆咗喺度咧，到而家冇人反应，我就觉得好失望。我就想强调大家睇清楚睇条 link， 你睇佢人嘅质力之强啊！佢只唱 rap 嘅时候嘅变化之多啊！阿范晓萱又跟埋唱，哇！你睇睇到佢嗰班友唱得真系好。另外一个女歌星又跟佢唱，就是、周岩。哇！我都觉得犀利，真系。哇！那个女仔好 sexy 啊！哇！周岩嗰、那个。 你真係你未睇啊？ 未睇， 你睇睇真係認真睇下。哇！真係呢、這個 rap 真係我從來未見過用中文唱 rap 唱得咁精彩嘅、 嗯啊。 有廣東話部分嘅，因為嗰、那個 廣喺廣東住噶嘛。 嗰、那個人係廣東住，但係佢四川人嚟嘅。咁、 嗯、 樣佢。佢好好感激佢父母啦、 嗯， 安排佢帶佢去廣東、廣州生活，跟住佢係廣州住落嚟，佢、 嗯、 係四川人嚟嘅、嗯啊，真係我擺啲嘢落去咧，都係感動咗我，嗯、我先擺落去嘅、 嗯。 如果嗰樣嘢冇感動到我咧，我就唔會擺嘅。咁、 嗯、 我希望有啲觀眾咧有啲反應啊， 好啦，咁啊，溝咧就即係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佢俾嗰個感覺出嚟咧，就是、一個非主流嘅感覺嚇。 嗱、我個人咧就係、是、我個人係支持啊蔡明亮，亦都睇啊金基德啲電影嘅，我睇好多，我睇曬嘅，咁人一睇就睇曬嘅。咁、 嗯、 有啲人咧就係仲唔識呢樣嘢啊？唔知道咁樣，咁、 嗯、 我就話俾大家知咧，你唔好覺得知呢嘢落後啊，好少眾，佢、 嗯、 嘅大眾程度嚇死你真係。 哦，唔係嗰個原因都係怪互聯網所賜啦，因為而家互聯網咧其實就繞過咗個主流啲電台啊或者電視台，以至報章嗰個編輯嘅控制嘅。 嗱、我真係推薦大家睇認識范曉圈，范曉圈咧佢就叫做小魔女，咁、 嗯、 我就好多年前中意佢嘅，我覺得佢好叻嘅人。咁、 嗯、 我唔係中意佢啲歌樣咯，好或者咁樣。我覺得我中意有才華嘅人。咁、 嗯、 呢個人又有才華嘅人嚟。咁、 嗯、 樣佢因為佢條件好細粒啊，佢、 嗯、 唔能夠做個大歌星啊，即係變成咧就永遠紅唔起嘅、 嗯。 但係咧佢本身一個有才華嘅人。咁、 嗯、 樣我唔知道好高興咧，佢而家喺大陸咧就好紅。 嗯 啊佢都唔係紅得好交關啦，即係大佬佢有少眾人支持佢， 咁、那個市場夠大啊嘛。 咁啊，今年咧佢就做咗一個歌唱比賽，叫做中國好歌曲嘅比賽，好似叫做個比賽。咁佢嗰個比賽咧，你見到佢咧，佢嘅影響力之大啊、 嗯， 就係、是、兩隻歌嚟表現到啊、一隻歌咧叫《因為你設飯鳥圈》 嗯， 大家聽一聽之後咧就會中意佢啦，知道佢點解咁犀利啊。另一隻歌咧就叫 A R 唱嘅。擦擦擦擦啦 ，OK， 擦擦擦擦擦， 好，咁我哋下一节再翻嚟，再同大家吓讲下呢个Cult片啊。